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十六集。皇上真厉害。一，如同轩辕镜所说，承欢这会儿的确在床上躺了近两个月才能下地走路。他本就一身的伤，气血亏虚的厉害，又穿着湿衣裳冻了一宿，断断续续的一直在发热，人鲜少清醒，偶尔睁开眼睛也不说别的，只是喊疼。张晋忠知道承欢不招人喜欢，可心里总是不自觉地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听见他喊疼，自己也受不住，烦躁了就骂他两句，承欢也就闭了嘴。可他这样老实了，张晋忠反而更难受了。他琢磨着不能再让他留在宫里。这两月过来，轩辕凛与陈荣越发亲近。前日他还瞧见陈荣帮着轩辕凛整理衣裳，说不得什么时候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了。这种时候万不能再让承欢由着性子胡闹。他心里发愁，也没心思用午膳。忽的有小太监封了一锭银子送过来。张晋忠一愣，这是做什么？小太监咧着嘴笑， 明月轩的玉屏娘娘有喜了，皇上大喜，全宫啊都赏了一个月的月钱。 张晋忠不由呆了呆，心到这么久以来也只有那一晚轩辕凛召醒了后宫，玉嫔竟然就怀上了，真是好运气。 是喜事儿。 他顿了顿，虽然替轩辕凛高兴，却越发担心起来。承欢这小子千万不要生出别的想法来。他忍不住看了一眼，却瞧见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正睁着眼睛盯着床顶看。张晋忠唬了一跳， 醒了怎么也不吱声啊。 承欢哑着嗓子 啊 了一声，翻了个身看着小太监， 不是满宫里都有的吗？我的呢？ 小太监一僵，承欢这些日子一直半死不活，满宫里都以为他扛不过去了，莫说这次的赏钱，就是前两个月的月钱也没人想着给他发下来。 哎呦，奴才不知道您醒了，这就给您去取。 承欢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像是看透了他心里的想法，看得小太监腿一软，忙不迭地跑了。张晋忠没好气地把自己的赏钱塞给他， 你呀你呀，听见银钱就精神，这东西有什么用？在宫里能用多少？还能比身体重要不成？ 承欢打了个哈欠， 张公公你好唠叨啊。 张晋忠气得想打他，可看他瘦的只剩了皮包骨头，脸上也不见血色，又有些下不去手，只好站起来跺了跺脚， 你就嫌弃我吧，满宫里除了我谁还肯理你。 承欢仿佛没听见，闭着眼睛一副睡着了的样子。张晋忠愤愤不平地走了出去，承欢这才睁开眼睛。 老头脾气可真大。 他嘀咕一句，盯着手里的银子看，心想原来张晋忠的月钱比他多那么多。他正走神，偏殿的门就被悄悄推开，一个小太监钻了进来，样子很陌生，承欢不记得他，应该是没见过的。 你走错地方了吧？ 他许久没说话，嗓子有些沙哑，音量也不大，听起来有气无力的，仿佛随时会断气一样。小太监愣了愣才敢说话。 啊，陈公公，奴才是来给您送银子的。 承欢一愣，这么快？ 他盯着小太监看了一眼，不太能分得清他是不是刚才那个小太监。但有银子总是好的，他连忙伸出手。 哦，给我吧。 小太监做贼似的左右看了看，这才从袖子里掏出个沉甸甸的荷包来。陈欢一掂量就知道不对劲儿，这包银子可比张敬忠的多多了，怎么可能是他一个月的月钱？ 啊，什么意思啊？ 小太监笑起来，声音压得很低。 玉嫔娘娘赏的，说你这回做得好。 陈欢脸色一变，不等他说话，抬手就把荷包砸了过去。小太监唬了一跳，没来得及躲，被砸破了额头，疼得叫了一声，茫然道： 哎，陈公公，你这是做什么？ 陈欢还不解气，从床上爬起来找东西要砸他。小太监不敢再留下来，扭头就跑。陈欢看了看周围，没什么东西能用来砸人，只好又把那荷包捡起来，扒着门框远远地扔了出去。 谁稀罕他的银子？滚，都给我滚。 他砰的一声砸上门，靠在门板上喘粗气，心里懊恼又憋屈。他没想到轩辕里那么厉害，一次就有了孩子。更没想到的是，这事还没气到陈荣，先把他自己给气了个半死。只要一想到这事儿是他一手促成的，他心里就火烧火燎的，恨不得跳到过去把自己给掐死。他懊恼地在地上滚来滚去，抓着凳子腿恨不得一头磕死，可他又怕疼，只敢轻轻撞两下，冷不丁眼前投下一片阴影。这是有人来了，可他不觉得丢人，只是心烦。 滚滚滚，再拿银子过来我砸死你。 一个眼熟的荷包被丢在他面前，程欢愣了愣，这东西不久前他才扔出去，他当即就怒了，以为是那小太监去而复返，抓起荷包来就要往对方脸上扔。轩辕凛微微侧头躲了过去，神情冷凝地看着程欢。程欢没想到是他，唬了一跳，心里又惊又喜。 怎么是你？你来看我啊？ 他像是忽然回过神儿来，跪在地上给他磕头。 奴才给皇上请安。 他怕轩辕临走，敷衍的行完礼就凑过来抱他的腿。 你来看我就是不生气了是不是？ 轩辕临没说话，只垂着头，半眯着眼睛打量他。现在的程欢他不太敢认，人瘦的已经有些脱了相，下巴变尖了，衬得眼睛更大，脸上却没有血色，白灿灿一片，有些像是糊起来的纸人。他手指微微一颤，原来罚跪是后遗症这么重的惩罚，以前程欢是怎么熬过来的？起来吧。程欢谨慎地盯着他看了两眼，见他不像是发怒的样子，脸上不自觉露出苦笑来，试探着把头靠在他大腿上。 我跪着，我跪着，你就不生气？ 陈欢本意是想让他高兴，但轩辕里却因为这句话陡然变了脸色。他一伸手就将陈欢拽了起来。朕的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？陈欢被唬了一跳，连忙摇头。 听得懂，听得懂。 他还记得轩辕凛说不想看见他的话，心里忐忑得很，又怕他和陈荣越来越好，不会再想起自己来。或者是因为陈荣说了自己的坏话，让他即便想起自己来，也只觉得厌恶。因此行动间，往日的嚣张收敛了，露出几分忐忑讨好来。轩辕凛心中憋了口气，松开他大马金刀的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你倒是长进了，可见这罚还是有用的。 承欢连忙点头，他现在只求着轩辕凛别生气，不要真的不见他，因此他说什么他都点头。轩辕凛的脸色却不见缓和，反倒越发冷凝起来。承欢后知后觉地想起来要给他奉茶，连忙端起茶壶来倒水，里面却是冷的白水。他不喜欢喝茶，往日连生水都喝，全然不讲究，这时候却有些尴尬，因为他知道轩辕凛不喝这些。他捧着茶壶后退了两步， 奴才去沏茶，皇上你多坐会儿。 轩辕凛烦躁地挥挥手，不必了。你……他看着承欢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又不知道从何开口。只觉得如今的承欢懂事儿了，本该是自己想要的模样，却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 皇上不渴吗？那能不能和奴才说说话？ 承欢巴巴地凑过来，随手将茶壶放在桌子上。他很想往轩辕凛腿上坐，却总想起他对自己不屑一顾的样子来，心里就有些害怕，并不敢放肆了，便紧贴着他的腿盘膝坐在了地上。朕与你有什么好说的？轩辕凛习惯了对承欢刻薄，这话一说出来心里便有些闷，忍不住扭开头避开了承欢的视线。承欢却不在意，这种话对他来说实在不算什么，更难听更刻薄的他都不知道听了多少。他自己时常被人说是刻薄，却不怎么觉得别人对他刻薄，脸上仍旧笑嘻嘻的。轩辕凛动了动手指，有些想摸摸他，却没办法伸出手去。他习惯了承欢的主动亲近，对上他总是做不出多亲昵的行动来。承欢偷偷瞄着他，小心翼翼地把头靠在他膝盖上。轩辕凛沉默着没吭声，承欢就大胆起来，伸手抱住了他的腿，脸上的笑容越发明显灿烂起来。轩辕凛叹气，你这个奴才。门忽地被推开，张晋忠急匆匆走进来， 兔崽子，我得去找皇上，你要是饿了就先…… 他一眼看见坐在凳子上的轩辕凛，剩下的话就噎在了喉咙里，半晌才的一声，讪讪地笑了一声， 奴才给皇上请安。 轩辕凛淡淡地应了一声，找朕。张晋忠看了眼承欢，脸色发苦，可轩辕凛问话他又不能不说，只好硬着头皮开口， 清风殿来人传话说元嫔也诊出了喜脉。 轩辕凛一愣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这样凑巧，一夜间竟然就有了两个孩子。承欢也呆住了，他知道那日轩辕凛去了后宫必然是要找宫妃的，可知道是一回事，被验证了又是另一回事。他愣愣地松开了手，坐在地上没动弹。轩辕凛垂下头看他， 怎么朕有了子嗣你不高兴？ 承欢下意识摇头，他当然不高兴，可只摇了两下就被张晋忠一巴掌拍得低下了头。 皇上说笑了，他当然高兴，这可是大昌的喜事儿。 他偷偷拧了一把承欢，狠狠瞪着他。承欢张了张嘴，愣愣道， 对，奴才高兴，奴才为皇上高兴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